妈的耳朵根本不软，就算你想上几句吩咐只有用，那我也不会轻弹。眼下没有合着机会轮到我作战，起码有个面我保证就能啪啪的如果向前，全部掉链的关键时刻办事儿和直接保险，时光若是变回了黑眼圈，老虎他看了也不敢接、好好再看看咱陈爷们这张赤条瓜子脸， 印象很深刻，大马上空马蹄扬，印象很深刻，落日如山如漫长， 不要疯狂的迷恋我，我只是个传说，咱们的世界这样大，事情如此多，你我都说完全明白事实的真相，其实听到的也就是个传说。 好朋友为我分担伤悲，都说路要自己走，只有尝尽了苦水，才会得到你心里想要的美。妈妈说，无论你走到哪里，别忘家乡水，辉煌时刻要和老朋友一起来举杯，就是富贵又低微，也要记住你是谁，真正幸福要靠自己去体会。又是一年花开放，家乡变得好美，又是一路跌跌撞撞，苦一点也无所谓，多少次都想放弃，记不清哭过多少回，掌声背后留下幸福的眼泪。又是一年花开放，家乡变得好美，又是一路跌跌撞撞，苦一点也无所谓，这些年的不容易也总算没白费，欢呼背后留下幸福的眼泪。